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13日，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而以高价模式运行，2026年招标。天水围新生村汽车零件仓房火警，三人严重烧伤，情况危殆。2023年整体罪案总数超过90,000宗，较2022年上升约28%。再有200吨物资援助船起航前往加沙，卡塔尔希望推动斋戒月，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朝早8点，踏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今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噶。今朝咧先同大家去睇下咧启德啊，都讲咗好耐嘅啊呢、這个嘅港岛嘅一个嘅啊集运捷运嘅系统啊。咁咧就政府建议喺启德咧就系一个高价嘅智慧绿色嘅集体运输啦。咁就系咧主要咧就睇翻文件咧就有5个站啦。咁就都系往来。就是啟德站去到咧就係郵輪碼頭嘅，咁啊同過往咧一路喺度即係唔少人喺度建議咧，係咪可以將佢伸延到去譬如九龍東啊嗰啲位置咧？今次咧就係冇一個嘅伸延嘅作用嘅，咁大家又點睇咧？有冇留意嗰個走線咧？嗱，如果係啟德站去到啊郵輪碼頭站嘅話，咁大家覺得個使用嘅程度啊，你自己會唔會去用咧？可以打嚟18723咧，發表下你嘅意見嘅。我哋旁边咧就先揾嚟九龙城区议员张敬芬咧讲呢个话题啦。早晨啊，张敬芬。 早晨啊，张凤平你好。 早晨啊，嗱，如果睇翻文件咧，即系头先讲啦，话嗰几个嗰条嘅路线咧，就由启德站啦，跟住咧就会有启德体育园啦、都会公园站啦、前跑道区住宅带嗰边啦，同埋咧就系启德邮轮码头嘅。咁啊，主要就系应该睇呢5个站点啦。咁同埋睇时间嘅话咧，就2026年啊，希望可以系招标，2027年啊批出个工程合约嘅。睇翻呢个政府交出嚟嘅文件嗰啲仔细嘅内容，你哋点样去睇啊？ 咁当然咧，而家嘅走线咧就5个站都系横跨紧一个启德嘅一啲重点嘅地标啦。咁同我哋开头即系好早期我哋去争取嘅呢个叫做称之为九东云巴嘅时候系未系去到九东。咁我谂喺呢个第一个阶段嘅争取咧，都系对于居民启德居民啦，同埋广泛市民都系有一个好好嘅作用嚟嘅。咁喺启德里边咧，其实我哋嚟紧呢个比较即系会学嘅一个启德体育园啦，同埋已经用紧嘅邮轮码头，其实咧有一个咁重点嘅交通，其实对于嚟紧人流嘅疏导啊，同埋去兴旺翻我哋即系启德嘅经济或香港嘅经济咧，都好有作用嘅，因为即系嚟紧希望去做多啲城市化嘅活动啦，或者可能搞多啲唔同嘅演唱会啊等等，其实咧人流都会非常之多，同埋旅客都会好多嘅。 张景芬啊！系，你话咧，即系呢个，你觉得喺第一阶段嚟讲有个好嘅作用，其实你哋咪都期待话会再有第二阶段，期望系点样嘅咧？ 系啊，当然我哋都希望继续去即系去去 propose 啦，俾政府啦，咁争取系去到九东嘅范围。咁所以其实同即系部门去沟通嘅时候咧，都去希望咧可以喺興建呢5个站嘅時候咧，都會去留翻一啲咧空間，能夠去做到一啲分支線嘅延伸。咁打個譬如去到即係郵輪碼頭呢一邊，能唔能夠有啲支線咧可以去到一個觀塘啦，或者去到油塘啦。咁除咗觀塘油塘之外，其實我哋喺啟德嘅重要地標裏面，其實都有啲好重要嘅設施，就係咧兒童醫院同埋香港新急症醫院。咁其實嗰度都可以由成峰道咧，可以預留一啲支線，能唔能夠可以即係探討到都可以去到呢啲醫院，能夠可以接觸到更加多嘅地方咁樣。 如果真係要預留空間俾將來可能有呢啲支線嘅話，喺個技術上面啊，或者起嗰陣時有冇啲咩要留意㗎啦？已經 嗯，因為其實喺文件裏面都佢哋都有講到嘅，咁就係喺2024年會有一個年中已經會有個顧問啦，而去開始就會去喺2024年就會收一啲廣泛嘅一啲產商嘅意向書，然之後咧去到做一啲招標嘅程序。咁其實喺招標裏面其實咧可以喺承辦商亦都係除咗佢嘅造價、做嘅方式啊，不論係用雲巴智軌定係發出公交都好啦，其實都當中咧都可以去同佢哋講翻，就係要喺技術上要留翻一啲支線，往後去做一啲空間嘅延伸，咁往後可以睇下會唔會能夠去到九東，即係講緊觀塘同埋油塘。 嗯哼，其實如果睇翻呢份文件咧，即係政府交俾九龍城區議會呢份文件咧，佢都特別就講到就話政府曾經係考慮咧係將呢個嘅系統連接到去九龍東嘅，不過咧九龍東咧部分已發展地區興建有關系統咧技術上面受限制啦，因為話比鄰嗰個稠密嘅發展同埋咧做建造啊運作成本都十分高昂，咁並唔係可持續同埋可取嘅選項喎，即係已經咁樣講。其實將來仲要再可以延伸到嘅呢個期望實現嘅可能性有幾高呢？ 咁當然即係講期望嘅，一絕對係即係我哋一早都去propose 希望可以去到九東啦。而呢個亦都係即係廣泛市民或特別係啟德居民嘅一種期望，係啦，因為即係而家嘅首線雖然係已經係橫跨咗啟德啦，咁但係始終都唔係一個最即係方便嘅出行嘅做法啦，係啊，咁如果能夠去到即係觀塘嘅地方嘅時候，其實呢個走線先至能夠更加 well used 到，係啦，咁所以能夠有支線可以往後延伸咧，希望可以留翻個空間，往後可以繼續去即係去討論啦，繼續去即係去 expand 翻呢條線咁樣嘅。 嚟紧你哋会喺譬如区议会咧，星期四咧就会去讨论啦。咁你哋会喺会上面点样去继续去争取头先你讲紧呢个部分？ 咁其实当然走线系好嘅。咁我都同其他议员都有去沟通啦。其实大家都希望可以尽快咧去即系能够见到呢条路线嘅面世啦。咁所以就喺呢个嘅26年裏面呢係去做招標，27年做工程合約呢，其實點樣能夠去將呢一個招標嘅程序可以能夠盡快加快，希望都可以喺會議上面呢都可以同處方或者局方去表達，能唔能夠喺呢一個招標嘅程序，可能喺做一個環評嘅時候啊，或者做一啲佢哋法定嘅程序或者研究報告嘅時候呢，能夠可以喺早於2026年呢盡快去推展。係啦，咁因為而家其實佢都未去好非常即係已經有落實，究竟係用雲巴智軌定係派出公交嘅系統，亦都要等翻咧承辦商佢哋嗰個嘅翻嚟意向書同埋招標，咁所以都希望可以喺承辦商裏面可以揀到一個最適合啟德嘅做法，而令到咧嗰個一個嘅路線可以盡快可以興建。咁呢個可能我哋係第一步，希望可以幫居民啦，同埋幫公眾可以盡快爭取到嘅時間表，係希望可以有一個時間確實去嗰個面世嘅時間。咁而往後亦都希望就係即係能夠喺多方面途徑咧，不論議會內外都好，都可以即係繼續去推展，就係能唔能夠將呢個往後將來能夠延伸去到九東咁樣。 你講到個技術咧，而家喺文件入邊就係話係一個嘅啟德綠色智慧集體運輸會用一個高架嘅模式嚟到去運行嘅。如果用得高架模式嘅話，其實有機會邊一個嘅系統之前討論過好多啦，無論係講緊單軌啊，或者雲巴頭先講過，或者用 ART 啊、BRT 啊呢啲，其實邊一個比較大機會係可能用得上咧？ 其實我相信喺初步嘅了解啦，或者之前我哋嘅研究裏面咧，當然我哋係最 propose 最建議希望見到嘅會係雲巴啦。咁我哋都有去到國內去做一啲交流，咁其實見到雲巴其實都佢哋都非常之希望可以喺香港裏面去興建到。咁亦都雲巴其實佢嗰個載客量咧，其實係講緊每一個單嘅車廂咧，係容量係70人。咁如果以4至8卡為例，其實每個鐘咧，每一個小時可以載客到 8000至12000人嘅。咁其實喺往後，即係之前我哋都成日都會提及、就是，就係喂，好擔心一個體育園人流多嘅時候，究竟點樣去疏導咧？或者將來郵輪碼頭繼續好多旅客啦，咁而家當然都好多嘅時候，會唔會能夠有一個好新式嘅集體運輸嘅系統可以去疏導咧？其實雲巴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咁但係當然暫時係未決定好，政府係應該係未有一個承辦商嘅意向書啦，所以佢哋都未知道究竟會係雲巴、智軌同公交，咁但係都佢哋都非常之了解究竟依三個嗰、那個即係各個嘅 pros and cons 嘅好處係對於區裏面嘅好處或者建築上面好處係點，佢哋都應該係嚟緊會好多嘅多啲資料可以提供，咁但係就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喺我哋喺地面上面喺站究竟站嘅位置係邊度，或者有預留咗有幾多空間可以適合做每一個站嘅站頭啊，或者係站尾，或者係佢哋嗰個空間上面嘅建築等等咧。咁呢個係往後承辦商嘅挑戰，或者係佢哋會去 overcome 嘅一個嘅建築嘅方式咁樣。 我見咧，即係講到嗰、那個興建嘅時間方面咧，今日咧見到鐵路人員協會咧，佢哋都有個估計嘅，就話嗱，你2026年先招標，2027年批個合約，其實真係再要去做嘅話咧，可能都要多4-5年嘅時間。咁計一計就係可能去到2031、2032年咧，先至正式係有呢一個嘅運輸系統嘅。你覺得個時間理唔理想咯？同埋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夠興建時間又係咪我哋揀邊種技術嘅一個考慮咧？ 咁當然喺個嘅綠色集體運輸嘅系統裏面，其實都爭取各方咧都爭取咗好多年，咁啊所謂即係遲到好過冇到，咁但係當然喺而家係見到政府嗰做呢個系統嘅決心，所以我哋都覺得有嘅係有一個時間表，絕對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點樣能夠可以喺當中嘅程序裏面逐步去提早或者進步，係加快當中嗰個嘅程序咧？咁希望呢個就喺議會上面都可以問到處方局方有冇呢個可能性去加快個程序。咁而你就可能講話嚟緊呢個時間係咪合適？咁其實就真係要睇翻咧，嚟緊嗰個承辦商佢哋每一個做法咧，究竟佢用嘅工期幾耐啊，或者佢嘅造價係幾多？咁但以我哋所知，可能係依幾個做法，可能喺做嘅時候嗰個時間其實都係幾係差不多嘅，或者可能佢造價都係差唔多。咁其實佢哋做呢啲鐵路嘅一啲嘅工程啊，呢啲咁嘅基建嘅時候，其實佢哋嗰個嘅時間咧，其實佢哋會好着緊盡快去完工嘅，其實係咁啊，每一個做法都係咁，所以都希望盡快咧就有嗰、那個招標嘅時候，可以見到唔同嘅承辦商佢哋報出嚟嘅時間。 好啊，多謝曬張景芬，佢哋傾到呢度啦。張景芬咧就係九龍城區議員嚟嘅，喺同下一位嘉賓傾之前咧，要提一提大家有港鐵消息，由於何文田站附近有信號故障，觀塘線列車駛經何文田站至黃埔站路段時需要慢駛。觀塘線來往黃埔站及調景嶺站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10至15分鐘，至於觀塘線由黃埔站至調景嶺站維持6分鐘一班，而由麻地站至調景嶺站就維持3分鐘一班。荃灣線及港島線列車服務預計是每3分鐘一班車，請各位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的時間。我們講行程，繼續講回啟德這個集體運輸系統，请嚟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颜文宇。早晨，颜文宇。 早晨，张凤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嗱，先问一下啦，即系喺九龙东嗰方面咧，即系冇一个嘅沿线过去啦。嗱，我今日见有报纸咧问咗啲居民啦，佢哋形容咧就话，如果净系留咗喺启德嗰度，又唔可以沿线出去其他地方咧，就形容系好嘥料啊。你同唔同意啊？ 我唔同意嘅。第一咧，其實呢一個啟德嘅系統咧，都講咗差唔多20年啦。而且今次嘅路線咧，有5個站都係串通咗一啲會有突如其來人流嘅一啲景點，包括郵輪碼頭啊、都有園等等，將佢哋接駁去啟德站去一個重鐵系統咧。我覺得對於即係啟德過去，我成日都話佢好似市區孤島呢一個嘅局限或者現象咧，係有一個突破性嘅打破。咁所以我覺得咧， 呢一個系統咧係比而家冇咧係一定係好嘅。當然佢可以如果連接去九龍東嘅話咧，係可以提升啟德連接系統佢本身嗰個嘅效率。咁呢一個咧，我希望政府都注意到喺即係下一階段再做研究嘅時候咧，可以處理連接九龍東嘅一個情況。 其實就係講話下一階段咧，要去做一個研究，預計可能要幾多年之後先至會做到咧？你以後頭先都數過啦，即係如果話完成咗啟德嘅呢一段咧，可能要去到2031、2032年嘅話，咁再去研究的時候，你覺得會唔會太遲咧？會唔會配合唔到譬如成個東九嘅發展？ 我覺得咁而家就啟德有一個連接系統啦，東九有一個過山線嘅連接系統啦。我覺得呢兩個系統喺2027年。完成了那個顧問報告、勘探報告和招標之後呢，下一階段怎樣將兩個系統可以即係綁埋一齊呢，就應該要展開。咁所以我覺得唔需要等佢起好，講2037年之後我哋先去研究下一階段。我希望喺2026、2027去出咗嚟嗰個招標結果之後呢，就做呢一個嘅研究。 咁另外啦，頭先講話，譬如真係淨係啟德呢一段個興建時間，如果真係去啟用嘅話，要去到2031、2032年嘅話，你又點睇呢個時間啊？ 我希望唔會啦。當然我唔係承辦商，我都唔知道係物質喺香港要起幾耐。如果以我哋喺內地去睇，無論雲巴、智軌或者快速公交咧，其實內地講緊一年嘅時間。咁啟德咧，相對東九龍嗰個嘅走線或者嘅站點設計或者勘探咧，都係相對比較簡單嘅。咁我相信咧，個工期係應該會係短一啲嘅。咁我係希望可以越快越好啦。當然， 有咩方法做到咧？咁樣， 因為其實係第一咧，就係啟德呢五個站咧，政府已經係有齊佢嗰個嘅站點嘅佈局，土地亦都預留咗。亦都唔需要點樣大調整周邊嘅一啲規劃設計，因為原本啟德嘅規劃設計已經有呢五個站嘅。咁第二咧就係佢亦都係一個成熟嘅道路，咁所以只要咧去起嗰個高架，然後擺架車落去就係咁簡單。咁所以我相信唔需要用一個咁長嘅時間去做下，我自己估計可能2至3年就應該可以啦。 即係2027年批出咗之後，就2至3年就再去完成。 係啊。我估計應該咁上下，因為如果內地起就一年啦，咁當然香港一啲法規啊程序可能會長一啲，咁但係都應該唔會去到2030幾年咁耐嘅，因為啟德相對比較簡單。 不過如果睇一觀乎咧，即係淨係講呢一段咁計啦，頭先都講話你其中一個關注咧，就係有啲居民啊，就唔使好似成日住咗喺孤島咁樣。咁但係如果再即係睇得宏觀少少，譬如講緊成個啟德嗰度嘅發展咁樣，淨係靠呢一個嘅集體運輸系統夠唔夠嚟到去支援將來？如果你要再做多啲喺嗰度搞嘅盛事，譬如啲唔同嘅演唱會啊，或者啲體育嘅活動啊等，咁。其实可唔可以真系能够做到个疏导人流嘅作用咧？你觉得？ 如果用体育园嚟讲咧，体育园主要嘅交通疏导咧，就唔会系呢一个集体运输系统嘅，应该就系启德站嘅，即系港铁。咁讲紧系邮轮码头啫。邮轮码头咧，大家谂下，今时今日都系用呢、小巴巴士去做接驳，每一次都系即系都搞唔掂嘅。咁但系如果是去到有呢一個集體運輸系統，我哋有一個即係幾百人嘅空間去接載乘客去疏導嘅話咧，你就可以比較大幅度咁樣將遊輪落船嘅旅客係可以疏導出去。但如果你話點可以激活整個嘅啟德區咧，我覺得係有一個必須要處理嘅問題咧，就係點可以接駁佢九龍東，因為如果而家係比較單向。在遊輪碼頭你就一定是啟德站，如果是能夠去處理的話呢，去到油塘茶果嶺觀塘的話呢，你就可以呢是將啟德的居民或者旅客呢是接駁去油塘，跟住轉去這個港島的東邊。如果你現在你想想，如果在啟德居民要去鰂魚湧咁樣，他就先要去啟德站再落金鐘再搭返港島線去鰂魚湧。但如果你調轉行的話呢，用我們的方案呢，你就係啟德，即係遊輪碼頭，就過跨海，咁你跟住就係茶果嶺站，就遊塘站啦。咁下一個站就鰂魚湧。咁所以喺嗰個效率同埋整個鐵路規劃嗰個概念上面咧，一定係便利好多。 譬如真係若然要諗埋由下一階段要去接駁落去九龍東嘅話，咁喺嗰個技術嘅選取上面會唔會多咗啲限制啊？ 我唔覺得係做唔到嘅。第一咧，而家政府已經係做緊另一個研究咧，係將啟德郵輪碼頭去跨海橋咧，係駁去觀塘。呢個跨海橋咧已經定咗咧，就係可以行人同埋單車。我知道政府研究緊可以行車，只要可以行車咧，就一定可以行到智軌、雲巴、快速公交。咁所以技術上一定可以做到跨海啦。跨過海之後咧，你行茶果嶺道去油塘咧。基本上而家都是政府的土地，是我们 T2 这个干线的工地的地盘。 好，理解，多谢晒。多谢艾文宇同你倾到啦。提提大家，何文田站附近的信号故障已经复修，观塘线的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荃湾和港岛线都回复正常啦，逐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何文田站附近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荃湾线和港岛线列车服务亦都会逐步恢复正常。较早时候，何文田站附近的信号故障令到观塘线、荃湾线和港岛线一度需要额外行车时间。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今日会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会是连续第六日开会。今日会议会分为三节，一共六个钟。委员会主席廖长江说，政府和议员若果就草案提出修正案，必须在今日下午五点前提交。在昨日会上，有议员质疑草案有关维护国家安全机制和相关保障的部分未够详尽，建议政府考虑赋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定附属法例和实务守则。亦都有议员建议应该条例当中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角色定位及职能。保安局就说会积极探讨有关建议，令条例和国安法更紧密衔接以及更具前瞻性。屯門、元朗和天水圍先後發生傷人及刑事毀壞案，凌晨1點半左右，警方接報輕鐵三聖站對開有三架私家車相撞，一批人之後落車斬人。警員到場之後，在其中一架私家車發現一個男人雙腳被斬傷，昏迷送到屯門醫院，其後在海華路發現一部懷疑涉案的私家車，案件交由屯門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跟進。凌晨三点几，一个28岁男人报称与朋友驾驶私家车去到元朗康景街嗰阵，突然有四部私家车驶至，大约20人持刀棍破坏私家车，事主同朋友冇受伤，开车去到元朗警署报案。到清晨5:45左右，警方接报一架私家车驶至天水围单车公园对开嗰阵，被多架私家车截停。一派人持刀向涉事私家车上两个男人施袭之后逃去，两名男子分别送到屯门医院和天水围医院。警方其后接获一个的士司机报案，话的士怀疑被涉案的私家车撞倒。美国多间主流传媒推算，寻求连任的总统拜登锁定今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美联社报道，拜登在佐治亚州民主党总统初选获得足够党代表支持，胜出初选，并在各州取得足够的党代表票。预计前总统特朗普最快当地星期二稍后也都会锁定共和党党内提名。总统选举会在11月5日举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9,072点，升27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159.8美元，卖出2,160.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由于咧电车咧系服务受影响啊，受坏车影响啦，呢两个站咧就系春秧街同埋北角总站嘅东行线电车服务暂停啊。春秧街同埋北角总站啦，东行线呢两个站咧就系需要服务暂停嘅电车，就系由于受坏车影响。咁另外港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交通都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現在近住瀝源村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馬場對出，後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繁忙，龍尾天富海灣。剛剛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剛才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蘭開下道的意外剛剛清理好了，但是還有車龍排到去太子道西，就是窩打老道沙田近住蘭開下道的交通意外剛剛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太子道西。再提一提大家，就是港铁消息，何文田站附近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了，观塘线列车服务会逐步回复正常，同埋荃湾线港岛线的列车服务都会逐步回复正常。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风手， 饰演主角刑警魏国平的张莹，原来仲参与了很多拍摄救尸工作，其中一场垃圾场找线索的戏份，就是他临场提议加只鸡飞入镜，结果令画面成为一时经典。 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继续有香港骨科医学院系列，今次同大家讲下去旅行同玩室内活动有乜嘢要注意，点样可以避免受伤呢？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2024年3月13日，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已以高价模式运行，2026年招标。天水围新生村汽车零件仓房火警，三人严重烧伤，情况危殆。2023年整体罪案总数超过90,000宗，较2022年上升约28%。再有200吨物资援助船起航前往加沙。卡塔尔希望推动斋戒月，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啱啱嗰节咧同大家讲到啊，就系启德嘅集体运输系统咧，睇到政府交上去九龙城区议会嘅文件咧，就系嚟紧啊嗰个建议咧就会集中系喺翻启德嗰度做啦，就启德站往内咧就系邮轮码头嘅，咁啊就唔会好似之前咧好多议员咧建议系咪可以系伸延到九龙东咧咁，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呢一节咧，同大家讲下咧红烟方面嘅话题啊，咁啊其实咧见 見到喺啱上個月嘅財政預算案就加咗煙税嘅。咁衞生署嘅控煙酒辦咧就話，加税之後嘅第一個禮拜啊，戒煙熱線接獲嘅來電咧就比較三個月之前每個禮拜平均嘅來電咧增加咗大概係3.8倍。咁啊，大家點睇咧？因為其實嗰個嘅煙税嚟講咧，係睇翻個預算案啦，每支煙咧加煙税咧就係8毫子，若一包20支嘅話咧，咁就買一包煙就即係俾多16元啦。而家一包應該都差唔多近100元一包噶啦。咁大家會唔會都令到可能即係你自己啊，或者身邊嘅朋友真係有食開煙嘅，因為加税咧，都好似控煙酒辦咁樣講啊，可能咧嗰個戒煙嘅意欲都會提高咧。如果真係嘅話，有啲咩方法咧？我哋今日咧請嚟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海欣同我哋傾噶。咁大家各位聽眾觀眾有啲咩意見咧，都可以打嚟1872321嘅。早晨啊，陳海欣。 早晨，張鳳明。 早晨， 各位聽眾觀眾。 點睇咧？即係加税之後咧，即係控煙酒辦話嗰個嘅真係打電話去揾戒煙熱線嘅市民，好似多咗好多喎。你覺得係咪叫做一個有效方法，定係點咧？ 嗱，其實呢個數字，我覺得正常每次喺戒煙税之後咧，都有個咁嘅上升，即係打電話去查詢戒煙，因為我諗唔少煙民都會覺得係肉痛嘅，因為都接近係100元一包啦。咁所以去查詢戒煙啊，有咩方法戒煙啊？譬如係咪中醫啊、針灸啊，或者冇啲香口膠啊等等，即係都想了解多啲戒煙。我諗呢個係都幾正常嘅，同埋過去嘅趨勢都係，即係以往加煙税之後，詢問戒煙嘅熱線電話數目上升。但反而我更加覺得要留意就是詢問完之後究竟有幾多是成功戒了煙，有幾多呢其實的煙民會習慣了那個加幅，慢慢都覺得我都是要吃回了，因為你想想我們其實都是有一定數量的煙民的百分比在這裡，其實過去幾年你說我們都控煙都幾那個數目都是控制得到幾穩定，但你說有沒有因為這樣而大幅少了煙民呢？那那個情況又未是的，咁所以我覺得多咗人打電話查詢係一個好嘅一個標記出嚟啦。但係呢班人裡面，我哋應該真係要密切追蹤，點解最後佢冇戒煙，或者最後點樣成功戒煙？咁呢啲咧其實係可以解說多少少嘅。但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咧，即係大家都會有一個問題就哇，而家都成8元咯，加煙税。我其實覺得政府咧應該要有一個比較全面啲嘅控煙政策，俾全港市民睇到咧，唔好淨係好似淨係話加價加價加税就係我哋最有效嘅方法。我覺得應該要全面啲去做，係會較為理想。 其實咧，我諗啊，好多時候我哋講話要去戒一鋪癮的話都有很多 pull and push 的 factor 啦。咁頭先講緊話其中一個係令到大家要遠離嘅吸煙的話咧，可能就係講到那個價錢加到好高啦。咁啊呢一樣嘢咧，其實都好多人咧詬病。其實喺嗰個執法上面啊，係點樣處理一啲走私煙咧？嗱，譬如好似控煙酒辦咁樣，佢哋最新咧都講話啊，都喺屋邨嗰度就有即係同警方同房署咧有啲聯合嘅巡查宣傳啊，咁樣亦都咧真係就係拘捕接獲咗一個咧就係係派嗰啲俗稱點心子嘅男仔啦，咁樣其實你覺得喺呢一方面啊，其中一個譬如講緊話打擊啲走私煙呢一方面，政府嗰個力度做成點樣咧？ 其實咧有兩個演繹嘅，我哋大家都會見到咧話加煙税咧，因為政府而家咧嗰個原因都係話，因為按照世界衞生組織個建議，就係煙草產品嗰啲有關嘅税額咧，係應該佔個零售價唔低於75%。嗱，咁所以咧佢哋就一定傾向咧就繼續加落去。咁你都聽到有唔少市民都話，喂，其實真係嗰個私煙個情況咧都幾嚴重，即係你問我喺地區服務咧，我都感覺到咧係個私煙個情況都真係幾嚴重嘅。咁而且咧當日一公布啊，话嗰个烟加税嘅时候，网上已经有人公然咧系宣传系买私烟嘅。咁而打击私烟嘅数量系有上升，不过当局嘅演绎咧就系话有上升就证明我哋打击私烟就系有力打啦。咁所以就见到个数字嘅私烟数字系上升。但我谂有一个现实大家系要面对嘅就系我哋加烟税嘅时候，都一定会有一啲人系会见到呢个有机可乘，系可以买一啲平价嘅私烟去逃利。这个是现实来的，咁所以我觉得政府话俾我哋听，去加烟税嘅时候，其实都可以咧， 大力話翻俾你聽，喂，佢加咗幾多資源落去做呢一個私煙嘅打擊，而呢個資源係咪值得咧？即係譬如話，喂，係咪真係加價私煙嘅數目上升，定係為你哋真係打擊力度個私煙去上升咧？咁我覺得除咗私煙嗰個情況之外咧，我頭先講一個全港控煙政策係一定要好全面的。我最關注嘅就係我哋大家都希望我哋嘅下一代。少啲去吸煙嘅，咁其實我哋有冇除咗加煙税之外，哇！你加煙令到啲年青人覺得肉痛啊，唔買煙之外，有冇一啲係防止下一代嘅目標群組嘅行動你有做呢？我舉例好簡單嘅啫，譬如我喺地區服務，真係有一啲嘅爸爸可能係長期煙民，你加到百幾蚊佢都照食㗎啦，我總之有辦法去食煙啦，佢唔介嘅。有冇做下啲調查呢？佢個小朋友，或者會唔會特別針對佢個小朋友？去追蹤呢個家庭或者協助呢個家庭，因為其實唔係個個家庭都需要一個咁強烈嘅戒煙嘅輔導嘅。但係一啲有一啲嘅上一代嘅，或者哥哥姐姐係有吸煙習慣嘅咁樣，我哋有冇做過一啲咁基本？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最基本嘅，即係因為呢一個係佢哋將來吸煙嗰個機會係會加嘅。另一樣啦，即係譬如你加煙税，好啦，另一樣有冇其他嘅罰款，你會覺得係需要令到佢哋覺得有少少肉痛？舉例啦，其實好多人都投訴一啲。火車頭吸煙，一路行一路食煙，又或者喺一啲尷尬位，係禁煙同非禁煙區嘅地方嚇，天橋位啊，或者一路天橋位等等，會有冇加重到執法個刑罰，或者有冇加重嗰個巡查，或者一啲禁煙行動？我有去一啲嘅工廠大廈，有時喺嗰啲後樓梯都聞到好大陣嘅煙味。咁譬如控煙酒辦有冇加個人手？譬如打完個電話好耐。都未有人去捉呢啲吸煙嘅違法吸煙嘅，咁呢啲嘅行動其實所有嘢都要全面嘅。而家就我覺得嚇，俾人大家有個外界嘅感覺咧，就係、是、咦好似淨係加煙税。我有留意到，即係政府其實嚟緊陸續都會有其他嘅方法，但我覺得推出嘅時候最好就一齊去講，咁就會比較全面一啲咯。同埋而家已經預告咗啊，而家已經預告咗。繼續會加税啦！你諗一諗，即係我都唔係好想即係咁講，但係你諗一諗，你係煙民，你會點啊？而家即係如果你唔買煙嘅話，你自然就會自己會積存嘅啦，係咪？即係我都會擔心呢樣嘢。咁樣呢樣嘢係一個好唔好嘅信息咧？咁樣咁我知道大家都當局都好努力去及即係令到嗰個吸煙人數減少。但係我諗全盤政策最好一次過同大家講。咁我諗咁會感覺全面一啲咯。 我哋講好多即係可能係譬如講緊點樣去懲罰啊，加強個執法啊呢一方面啦。咁但係點樣可以鼓勵到大家係真係去戒煙咧？呢一度你又覺得做成點咧？譬如見控煙酒辦就話今年會針對女性同埋長者做多啲宣傳嘅，同埋咧就係因應女士同埋長者咧比較傾向用中醫針灸嚟到去戒煙咧，咁佢哋都會做多啲唔同嘅同啲營辦商做多啲溝通喎，咁樣其實你覺得呢啲係咪針對性啊？做得啱唔啱啊？或者有冇啲嘢要做多啲咧？ 其實我覺得咧，吸煙咧有好多朋友咧都係有自己嘅即係個人嘅原因啦。大家其實都知道吸煙對身體唔健康嘅，大家諗喺個煙包都已經嚇親大家啦，係嘛？點解佢仲去繼續吸咧？咁樣個別嘅煙民咧，一定有佢哋自己嘅個人原因。咁所以我覺得啊嚇，我哋頭先所講，譬如中醫戒煙啊，針灸戒煙啊，或者其他嘅戒煙方法咧，其實未必係。個個都啱嘅。我自己有時覺得真係要為煙民咧打造一個佢自己比較個人嗰、那個戒煙嘅方法，但呢個係有難度嘅，因為我哋個醫療資源的確係好有限啦。咁而且我哋仲有好多嘅疾病需要我哋去治理啦。咁所以你見到政府做嘅宣傳，多數都係比較大型嘅，即係譬如話俾聽，中醫有新嘅中醫藥戒煙啊，有新嘅針灸戒煙啊咁樣，即係佢係大型嘅佢嘅方法去吸引啲人去戒煙。但可能個別有啲，譬如你講女士啦，點解年輕嘅女士嚇唔怕個樣唔靚，唔怕自己會有嚴重嘅可能日後有癌症嘅機會，佢都吸嘅咧？其實佢會唔會可能根本上唔係個吸煙唔係一個佢最重要，而係可能佢有其他情緒病，或者佢有其他嘅精神嘅壓力。其實可能你提供個中醫俾佢戒煙係冇用，反而你提供一個情緒輔導係有用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真係所以我點解話要有一個比較全面啲嘅控煙嘅政策咧，就係、是、我哋究竟而家現有嘅資源可唔可以真係逐個煙民去逐個去傾先？ 咁如果可能比較難嘅資源又比較難，我哋又會唔會即係我見到嚇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嗰啲，佢哋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咁所以我諗可能呢一方面咧，係要透過我哋社區嘅嗰個力量啦，譬如我哋即係 NGO 啊，又或者我哋咧而家我哋個社區，我哋嘅小區啊，小區即係人與人之間，即係譬如可能即係我唔係覺得樣樣都要關愛隊做，我只不過係覺得喂有啲熱線電話可以俾佢哋，咦你留意到某個家庭係吸煙嘅高危，譬如我頭先講嘅父母係吸煙者，或者可能單親嘅家庭嗰個女士好大壓力佢係吸煙者，會唔會都可能可以幫手有啲熱線電話，等大家有呢、這個留意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哋，未必係純戒煙服務，而係有其他嘅精神支援啊、醫療支援，咁會唔會相對好啲咧？不過呢個積網嘅方法需要啲時間。 哦，其實你見到有冇譬如而家自己可能喺社區入邊有啲有機發酵類似嘅嘢，譬如啲非政府組織啊，或者鄰社之間有類似嘅做法做緊嘅咧？ 其實鄰社互助呢樣，我覺得非常之緊要嘅，因為大家都見到，即比較可能會比政府某啲嘅宣傳更加互道，係因為我了解呢個家庭，可能單親家庭，了解呢個爸爸可能係長期食煙嘅咁樣。咁我覺得喺我哋地區，我哋有做緊一啲關愛嘅工作嘅，只不過關愛工作之後，我哋點樣實質提供個專業啊？即係一個戒煙服務俾佢，同一個可能情緒輔導俾佢等等，呢、這、一個中間嗰個接駁銜接位咧，我覺得可能係未夠足夠嘅，因為我哋譬如鄰里咁樣啦，可能我哋係啊，見到隔離嗰個爸爸係咁食煙啊，咁但係咦，我去揾邊個去講咧？去揾社工去講，我去揾個醫生去講，我點樣去捉佢去戒煙或者見醫生？即係呢個好似係唔知嘅。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啊，佢隔離成日食煙啊，我一個露台又聞到樓下食煙啊咁樣，咁可以點做咧？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控煙酒吧我哋成日都有啲投訴嘅，我哋有嗰啲叫做咩如果係一啲違法地方吸煙咧，我哋咪有啲熱線電話，譬如報告俾控煙酒吧，佢哋去採取法律嘅行動去捉人。其實除咗去檢控佢哋，去捉佢哋違法。我哋仲有冇啲嘅輔導熱線係可以俾到我哋呢一類嘅朋友，係可以幫佢哋？我諗呢個可以政府同 NGO 我哋可以擴大呢一方面嘅服務咧。咁就會，因為我覺得而家吸煙咧個成本已經好高噶啦，一包煙頭先有講，即係幾貴下嘅嚇。咁個健康付出又好高嘅。咁其實我諗煙民都想戒，但係點解佢唔戒呢？咁即係話佢嗰啲可能真係個吸煙年齡啊比較長，吸煙齡嘅時間比較長，即係都幾堅實嘅煙民嚟。你要佢哋一時三刻去戒呢，唔係咁容易嘅，所以都係會一個長期嘅跟進同埋輔導俾佢哋咧，先可能有機會有望去減低。咁同時咧就係煙齡比較長嘅煙民咧就比較難戒啦。但係我覺得個重點真係要防下一代，譬如我哋都有講嘅，有啲其他嘅國家同城市都話，喂，會唔會定某個年齡之後唔食得煙啊咁樣？咁譬如呢啲方向，究竟我哋會唔會都香港會考慮呢？我覺得唔，即係我覺得係應該大家要公開啲咁講，即係一定一齊去討論。喂，原來大家都覺得，喂，政府付出好多，我哋醫院裏面可能有唔少癌症嘅病人，可能係因為煙引起嘅。你覺得呢樣嘢真係好緊要嘅？咁係咪可能某個年紀之後就我哋就唔吸煙，咁就可以有個無煙嘅香港呢？即係我覺得係應該公開大家去討論多啲咯。 好啊，多謝曬陳海欣。同佢傾到呢度啦，陳海欣咧就係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嚟噶，啱啱同佢講到咧就係加咗煙税之後啊，上個月咧財政預算案加咗煙税之後咧，控煙酒辦就話咧即係打電話去戒煙熱線嘅人咧就多咗好多嘅，啱啱講到咧就話其實除咗係罰之外咧，可能喺一啲輔導方面嘅熱線咧，如果有提供服務嘅話咧，都希望可以幫到煙民係想戒煙煙民去戒煙，你哋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電話旁邊咧揾嚟另一位嘉賓同你傾呢個話題啦，就有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邵家輝。 早晨，張浩榮。 早晨，我先問一下，其實咧即係嗰、那個煙税咧就一路都政府話會加噶啦，咁啊上個月咧財政預算案真係又再加咗啦，咁嗰個數額可唔可以話都叫做意料之中咧？ 嗱，首先我先講一講，其實食煙咧對身體係唔好嘅，所以其實。冇食煙嘅朋友，即係我建議佢哋唔好食。首先食緊嘅話咧，佢都盡量呼籲佢哋去戒啦。咁呢個係一個大原則嚟嘅，亦都係一個共識嚟嘅。咁啊，至於頭先講緊你話，政府而家又要再加大煙税啦。 是不是一个意料中事呢？政府有个指标希望可以去到 7.8% 的吸引率，现在九点几啦。咁如果佢嘅目的係希望去減低，而用所有嘅手段嘅話，尤其是喺加煙税呢一方面嘅話咧，咁當然你嘅煙税嘅話加到某一個嘅點，高到啲人家不能夠負擔嘅，咁自然會去到頭先講到佢嘅目標嘅。咁但係其實我相信如果一啲煙民嘅話咧，佢哋係知道咗食煙本身對佢身體嘅唔好，而佢個人嘅選擇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我哋不要妖魔化佢，佢應該其實俾佢自己有選擇權嘅。咁純粹係因為價錢呢一方面，去令到一啲人士如果你係你富人嘅話，你可以有得食啦；你係基層嘅，你冇錢，其實你冇有選擇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個方向咧，未必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做好嘅宣傳。正如我剛才一開始講，少啲人食煙，大家都希望係咁做嘅。但係如果純粹係以一個即係有錢有得食，冇錢冇得食，而唔係用一個教育嘅宣傳方式嘅話咧，其實我就並不是好大認同啊。 但系嗱，控煙酒辦佢就同我即系同大家俾個數出嚟咧，就話真係加咗之後咧，就多咗差唔多四倍嘅人咧打電話嚟想戒煙喎，咁即係打電話嚟戒煙熱線啊咁樣。咁其實呢個好似聽落去啊，就咁聽嘅話，好似咦有啲用喎，係咪咧？ 戒煙打電話嚟戒煙，同埋做到最後尾佢真係走嚟戒煙，同埋到最後尾佢真係成功戒煙，我諗求機會數嘅都唔同嘅。咁嗱，而喺過去咧，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嗰個嘅税收啦。其實喺去年其實加過一次煙税，大家留意到政府本身諗住其實加完煙税咧，個税房關於煙嘅收入有95億嘅，但係喺海關嗰個數字見到頭嗰九個月咧。其实只系得41亿几嘅啫，咁而个数额嘅话，好明显其实系同佢哋预期低好多嘅。今年而家加咗烟税啦，咁政府而家嘅嚟紧嘅话咧，咁应该其实由交5亿嘅话会再调高啲，但系其实唔系去调翻转，系调翻低到去到85亿嘅啫。嗱，加咗烟税之后，点解其实嗰个嘅额度系会反而仲低咗咧？其实出边坊间有啲人讲就系，即系其实私烟。在外面現在其實是反濫的，或者白牌煙。如果我們看看數字，在2021年去到剛剛2023年，過去四年其實海關呢去緝那些私煙的話是多了四倍的，由5億多支的話去到22億多支的。那22億多支的話應該要交税，其實那裡已經是15億的了要交。如果你是私煙，固然其實它是不需要給煙税啦。我剛才講的這個私煙是還沒人講的，是計算一個白牌煙。有些市民其實不是很明白，人經常說什麼白牌煙呢，就是私煙顧名思義的話，捉到它的話，其實那些人都沒原罪就拉得了。但是有些白牌煙就是現在很多外面那些坊間那些地方其實現在在賣的。那些煙是給個煙税，我講的是上一年即是啱啱加了大概50多元要给50元煙税的情况之下，那些白牌煙在市面賣緊，它只是賣30元、40元而已。那你大家可以想想，你政府一包煙其實它都要收50元，为什么那包煙可以賣30多元的呢？即是说如果它每買一包给你，它只是煙税它都要蝕10多元的，還沒人計各方面的人要賺錢的。那這個情况我说在外面的市面的话都是越来越厲害。我想其实近排喺啲周刊或者报纸咧，其实做一啲报告咧，可以见到个反滥情况咧，啲人四围去买。嗱，如果政府系希望用加烟税目的减低啲人去食烟，但系如果头先讲紧一啲私烟嘅数量系增幅咗系咁多，而白牌烟喺出边去卖嘅话咧，都系越嚟越多，咁即系等于其实吸烟嘅人咧，系其实可能佢只不过转咗另外一个模式，就系我唔交税俾政府。而走咗去另外一個途徑，其實佢繼續去食煙，咁而對佢嘅健康當然其實係冇幫助啦，甚至乎嗰啲私煙可能嗰啲物質裏面更加係有啲更加危險嘅物質，去令到嗰啲人傷害更加大。而對於政府嘅庫房嘅話咧，你都見到唔係佢哋之前所想象中可以救到咁多。 咁其實如果加強個執法啊，或者個打擊啊、巡查，其實咪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我覺得其實控煙辦大家睇睇佢政府每一年投放幾多錢俾控煙辦，嗱啲人去宣傳一啲私煙嘅話咧，絕大部分你見到其實佢都喺屋邨嗰度做嘅，佢好少喺私人屋苑或者街度派，因為呢啲其實要拉嘅，控煙辦職責嚟嘅。但係據報道話咧， 在過去三年控煙辦在屋邨那裡拉到的人呢只有12個，即是每年只有拉到4個。你想想其實他控煙辦有做過什麼事呢？如果啲屋邨其實要派啲傳單，佢唔可能一分鐘就派到嘅，佢一定要需要一個好長嘅時間。佢點樣？佢點解唔同一啲有關嘅房屋署或者某啲人士話做一個聯繫網，然之後加速佢，等佢哋唔可以去做一個咁嘅宣傳，而去令到嗰個嘅銷售網絡去減低咧？嗱，呢一個亦都係我覺得其實即係控煙辦佢即係過去嘅工作嘅話咧，係失敗嘅。有啲甚至乎喺網上邊，你見到而家其實喺網上邊又講到明賣緊私煙咁樣，佢哋去打擊冚嗰啲網嘅時間咧，我見到其實都係唔夠迅速嘅。咁呢啲亦都係即係其中失敗嘅原因。第二就係話，而家講嗰啲白牌煙係個個賣緊，而家你行過都賣緊嘅。咁點解個個賣緊係比個税仲要低嘅？點解打擊唔到咧？嗱，呢句都可以講少少，因為有啲人就係講話嗰啲嘅白牌煙咧。其实佢有一部分系打咗税嘅，当你将佢捉佢嘅时候，佢就讲话其实我呢啲打税，但系其实佢打咗税，可能佢10,000包打税，咁另外嗰啲有几多万包其实冇打税咧，即系有啲人就觉得系咁嘅情况。 好啊，多谢晒邵家辉啊，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邵家辉咧就系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啦，咁大家对于咧即系加烟税啦，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戒烟，有啲咩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嘢同你讲下噶。 2024年3月13日，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而以高价模式运行。2026年招标，天水围新生村汽车零件仓房火警，三人严重烧伤，情况危殆。2023年整体罪案总数超过90,000宗。较2022年上升约28%，再有200吨物资援助船起航前往加沙，卡塔尔希望推动斋戒月，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3，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嘅呢一节咧，同先听下大家嘅听众嘅电话，睇下大家有啲咩谂法啦。先听下陈先生，早晨，陈生。 啊，早晨，各位， 请讲。 我姓陈嘅。 啊，你讲啊。 啊，我因为咧，我而家就62岁。 嗯。 就系我30年前咧，就患咗cancer。但我咧就唔吸烟唔饮酒嘅，但医生咧就话我系因为可能吸咗二手烟，然后先有 cancer。咁样咧，其实咧香烟咧比毒品更加危害市民嘅，因为毒品啲人就搣埋食，但系香烟咧就收翻食。我认吸二手烟咧，就尽散烧咯。 明白。 我想问咧，点解香港政府唔可以将香烟列为毒品，唔使喺香港出手咧？ 好啊，理解，多谢陈生嘅意见啦。陈生咧就话即系嗰个二手烟嘅问题啊，个祸害都好深，大家点睇咧？去打嚟18723嚟嘅。仲有杨生喺电话旁边嘅，早晨，杨生。 系早晨，你好啊，主持系啊。首先咧，我就 declare 我自己咧唔系一个烟民嚟嘅。第一样嘢咧，我想讲咧就系有关于如果成日用香烟呢一个名词咧。第一，俾人個感覺咧係香煙香就有啲問題，我覺得呢樣嘢第一樣嘢要講先啦。第二樣咧就係我覺得喺打擊方面咧，喺某一個部門嚟講，我覺得始終都係有啲形同虛設嘅感覺嘅。喺個巡查方面咧，例如我喺某一啲商場咧，有時去個洗手間，咁你冇辦法咧，有啲員工咧，佢哋真係要閂咗道門咧，喺裏邊嗰度食煙。咁我同邊個講咧？我曾經打個電話去控煙辦嘅，喺唔同嘅時段都打過去。咁但係佢哋咧叫我留言啦，叫我 留低電話啦，覆翻我。咁始終呢一個咧都係食煙，都係講緊三幾分鐘嘅事嚟嘅啫。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出現咗一啲問題嘅。第二咧就是、有關加税方面啦。咁加税同車同我哋揸車一樣，其實都係一種，我覺得煙仔咧都係一種奢侈品嚟嘅，未必一定係必需品，因為而家香港吸煙嘅人數咧，相比嚟講都係根據一啲報告咧，都係大概10% 嘅人口，或者甚至乎少10% 嘅人口啦。咁變咗，如果係一啲奢侈品嚟講咧，我覺得加税咧好正常嘅。第三個醫療負擔方面咧，我覺得如果係我哋一個普通嘅市民去睇一啲政府嘅醫院又好，或者一啲私家醫院又好，而家好多嘢都需要申報。如果喺個煙民方面，我係一個煙民或者是否一個煙民，我覺得如果係申報咗，到將來你有一啲呼吸道嘅疾病啊，或者甚至乎一啲更加嚴重嘅疾病，咁起碼人哋可以對症下藥嚟到幫你。咁至於喺政府嘅財政方面咧，我覺得都有啲幫助啦。例如你話，如果我係一個煙民嘅話，你咪收我雙倍、三倍，甚至乎四倍嘅錢。我自己呢、這個係自己我覺得係可以。如果你煙都食得啦，咁喺醫療方面你都可以承擔到呢一個責任啦。我覺得呢一方面政府都可以考慮一下嘅。 好啊，多謝曬楊生啊，楊生都就講到咧，如果係喺即吸煙者嚟講嘅話，係咪都應該係有一個嘅金錢上面咧負擔翻自己嗰個食煙嘅嗰個費用啦，同埋醫療負擔嘅？大家點睇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嘅，休息一陣先。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陪你一齐紧贴体坛盛事。港台体坛一二三， 运动 at my 你呢个环节，由主持人带大家走出录影厂访问嘉宾，深入认识一个运动项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蕴仪、李莉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咧，继续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呢一节咧，同大家讲下电子牛肉干啊，即系其实咧就系一个电子嘅一個告票嘅概念嚟嘅，咁咧其實就係呢啲電子告票咧，就係喺立法會上面咧，早前咧就係有一個嘅公聽會啊，聽下咧唔同人嘅嗰個諗法嘅，咁大家就咁聽到呢個概念嘅，會有啲咩疑惑嘅咧？你哋又覺得應該係點嘅咧？我哋請嚟呢位嘉賓睇下，幫我解答下問題啦。咁有立法會。2023年电子執行交通法例括弧集项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嘅，早晨陈恒斌。 早晨张慕平，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嗱，我见到咧，即系立法会嘅文件上面咧，讲紧咧呢个嘅电子牛肉干嘅概念咧，都有好多议员有唔同嘅疑惑嘅，即系譬如个效率系点啊，或者系会唔会点去处理啲诈骗嘅问题啊咁样。咁但系其实譬如上次喺个公听会上面咧，以业界嚟讲啦，或者市民嚟讲咧，其实大家嘅关注又喺边度咧？你哋留意到？ 哦，嗱，咁样嘅嚟紧咧，我哋就抄牌嘅模式咧，就基本上同而家系差唔多啦。啊！而家咧就係話，如果警方或者執法人員咧，佢抽一啲違例泊車嘅時候咧，佢就會係喺你車頭攝張紙嘅。咁嚟緊咧，如果係有一個電子嘅執法嘅咧，咁佢就會逐步就取替咗呢張紙張啦。因為啲紙咧又要有人輸入啲資料啊，又要儲存啊，甚至乎每年要印製好多紙啦。咁政府成個嘅目標咧，都係希望即係將呢啲無紙化嘅做法咧，係去到執法個層面啦。咁就呢條條例咧，就係需要話第一樣嘢，就係逐步係取替咗呢種紙張。咁但係有個過渡期。咁呢個過渡期咧，依然係抽牌嘅時候就會喺車頭攝張紙嘅。咁過咗一段時間咧，佢就會另行公布啦，就係唔會攝張紙啦。就直接係抄牌，咁抄牌之後會點樣通知翻個車主咧？咁首先會可以用短信啦，可以用電郵啦，咁另外仲會保留翻幾封信去你屋企嘅。咁即係有時攝張紙唔見咗張紙咧，嗰張油缸咧，咁就會寄翻封信 去屋企，又或者核實翻啲資料啊咁樣嘅。咁所以咧，簡單嚟講就係話要有個電子嘅通知啦。咁譬如呢頭抽完牌嗰度，你收到短信，你咪即刻知道俾人抄牌咯。咁我哋就立法會咧審議呢條條例嘅時候咧，就要開個公聽會啦。咁聽下啲即係市民嘅意見啦。咁與會嘅市民或者係團體代表咧，佢哋都係覺得嗱，首先要有效率係 OK 嘅。不過咧，就係、是、到底佢哋如何去查翻啊呢啲嘅電子油缸嘅一啲資訊啦。咁包括係譬如話呢架車有唔少人揸，尤其是的士業界咁樣。咁佢又有司機啦，有車主啦，有打理人啦咁樣。咁你send 呢個短信去，咁究竟係邊個負責呢？咁去處理呢？咁另外司機如果而家咁樣佢收到張油缸，佢咪知道自己俾人抄牌囉。咁但係第二時佢究竟個短信如果去咗車主度嘅，咁車主又要再通知返個司機，咁司機可以唔認嘛，咁兩者之間呢會唔會出現一啲混淆嘅情況啦？咁呢個第一個關注點。第二個關注點呢就係、是、因為要重新用電子去發呢啲短信呢，就要收集返啲即係車主嘅一啲電子嘅通訊。咁有人質疑呢就係、是、話喂，本身我哋香港啲車而家過隧道已經係易通行啦嘛，咁已經收集曬所有電子資料啦，咁點解仲要再收集多次呢？咁最主要我哋嘅公聽會都係圍繞住呢啲嘅內容咯。 咁不如逐個講下先啦。混淆嗰個我都見咧，啲職業司機咧都比較擔心嘅。尤其是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啦，就係、是、如果係個短信佢發過嚟嘅時候，其實可能咁啱係喺正交更嘅時間嘅話，咁啊點處理咧？咁上一更同埋下一更嗰、那個，咁大家都唔認嘅時候，咁係邊個最尾要負責咧？咁呢一個大家有冇話可能議員之間個想法係點樣啊？或者政府有冇回應到呢啲位啊？ 其实政府就都有回应嘅，咁事实上应该咁讲，而家抄牌，咁即使摄张纸喺车头度都好啦，咁嗰张纸都可以系唔见咗㗎嘛，咁都系去到最后车行可能收到封信，就系、是、你某日某时喺某条街度有某个司机俾人抄，即系某架车俾人抄咗牌，咁嗰个车行佢就会追返嗰个司机嘅，咁事实上个司机呢本身係揸嗰一間係由幾多點至幾多點，咁、那個交更時間咧已經喺佢哋嘅安排上面已經係處理咗嘅，咁所以咧呢種混淆嘅情況咧，我覺得就機會比較少啲。不過咧就的士行業有呢個關注咧，我覺得都係要正視嘅。咁包括我哋之前做易通行嘅時候，的士業界都有同類嘅關注嘅，咁就係因為佢哋個行業運作上面咧。是有啲情況，咁我哋法案委員會呢稍後都希望去了解一下佢成個系統嘅運作，咁會唔會係出現咗嗰種混淆不清嘅情況啦，咁警方會帶我哋去了解一下佢哋個系統嘅運作。 好，同埋另外頭先講第二點嗰個話，最再要收集啲電子通訊嗰啲大家嗰啲通訊嘅資料，其實係咪真係有需要再收集多一次呢？咁 其實呢我哋就覺得有唔少議員呢都係話其實本身運輸署都有曬啲車主嘅資料噶啦，易通行都有曬駕駛人士啊、車主嘅資料啦咁樣。咁但係咧，因為我哋香港啲條例嘅咧，就係、是、你收集嗰個用途係指定嘅咧，就冇得俾你用第二個用途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佢其實要收集咧，就係話佢喺嚟緊嗰一年嗰架車輛要續牌嘅時候咧。就喺個過程要填翻張紙，就話呢個收集咧就係、是、要嚟做電子油缸嘅。咁其實佢喺法例上面係賦予一個權利去收集啦，同埋呢啲資料咧就真係要嚟發一個法定文件嘅。咁就佢哋認為係有需要收集。咁但係咧，我哋都希望即係將來政府咧就係、是、有一個條例啦，就係話呢啲資料咧就其實係所有政府部門都應該適用嘅。咁就好過咧，就係、是、每一次每個部門要做一啲嘢咧，都要重新去收集個資料。咁對於駕駛人士嚟講咧，其實都係好唔方便嘅。咁政府我相信佢聽到意見嘅。咁但係今次咧，我相信佢都係依然繼續要收集一次先得。 不過話說回頭，其實咧真係用緊一個電子方法嚟到去抄牌嘅話咧，即係個好處係喺邊度咧？係高咗效率定係點樣咧？ 嗱，電子抄牌咧，而家就已經做緊嘅，就係影張相，跟住就即刻已經有嗰個位置啊、時間啊， 咁佢就即刻可以張紙就印出嚟貼咗喺車牌嘅，即係車上面啦。咁但係咧，將來咧講緊個電子執法咧，就係嗰個送達嗰個通知書去到嗰個被抄牌人士嘅手上咧，而家就只能夠靠紙本。咁將來咧就會用電子嘅模式發送俾呢個被抄牌嘅人啦。咁譬如話短信啊、電郵啊等等嘅渠道咧，要嚟做一個發放嘅渠道。咁今次立法咧，其實相對簡單嘅，就係容許係用電子方法去發送呢啲咁嘅資料嘅啫。 但係雖然咧聽落去無紙化咧，可能都係即係講，譬如環保角度啊，大家都理解嘅。咁但係咧確實有好多譬如年資深啲嘅司機未必真係咁熟悉嗰啲電子科技嘅喎，尤其是我都見有議員都關心，譬如你用一啲電子短信嘅方式、電話短信方式或者電子郵件啊，其實咧有可能會混淆一啲譬如詐騙嘅信息啊，點去分啊？佢可能對一啲唔係好熟科技嘅朋友嚟講，會唔會有難度喺度咧？ 初期咧，我哋相信喺有個過渡期嘅，咁呢個過渡期咧，都是避免了大家可能有部分的長者司機他不適應，又或者不是太清楚那個短信究竟是什麼，那他收到張郵缸他自己揸住在手呢，他就覺得是穩陣一點可以處理啦，這樣。但是呢就這個過渡期我相信都要一段時間的，那所以呢這段時間就是大家兩樣東西都會收到，即、就是又收到張郵缸，又收到個短信，又或者是收到個電郵這樣。那但是呢就由於是電郵啦，又或者是短信啦，就擔心會有些人會有詐騙的情況，譬如說你抽到牌啦，請你按這條連結入去給錢啦，這樣。那將來的短信呢就不會有任何連結的，只是一個通知。另外呢就是它有特定號碼發出來的，而這個號碼呢他們已經是安排了呢，就會用一個加了井號即係唔係指明係有個井號嘅電話號碼係發出嚟嘅，咁就避免咗呢啲騙案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希望即係駕駛人士咧都要有警覺啦。咁我哋都希望有系統咧係比較容易啲俾駕駛人士可以係登入去個系統裏面去睇一睇，究竟係咪真係有張郵缸。 不過聽到都係有一啲嘅程序啊，同埋可能都牽涉到即係要點樣宣傳啊、推廣啊、教育，可能都要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有冇啲具體啲嘅方案，其實諗住點樣做啊？ 其實就需要有一段時間教育嘅，因為始終係一件新嘅事物啦。咁當年我哋搞易通行嘅時候，都係一個新嘅事物，登記過程都好痛苦嘅。咁相信咧如果要用電子郵缸咧，這個過渡期咧，就需要有宣傳啦、有教導啦，同埋係如何防騙啦。另外就係一啲可能長者司機佢點樣可以即係由現時嘅紙板轉咗落電子版嘅嗰個資訊上面佢哋嘅認知啦，咁樣。咁所以我相信呢條法例通過咗之後，係便利咗好多駕駛人士，佢即刻知道自己架車係咪俾人抄咗牌。咁但係咧，實質上你跟住落嚟嘅運作咧，仲需要啲時間。咁我都希望政府喺呢條法例我哋仲審議緊，咁若果通過咗之後咧，都係有足夠嘅宣傳先得。 好啊，多謝曬陳恆斌啊，同你傾到呢度啦。陈恒斌咧就系立法会2023年电子执行交通法例括弧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嚟嘅，咁啱啱咧就讲到咧，其实呢一条嘅条例草案啊，讨论紧嘅咧就系喺嗰个嘅抄牌嘅时候咧，就唔再系用一个实体嘅一张纸咧摆落车头啦，咁啊用一个嘅短信或者电子邮件嘅方式俾你，你点睇咧？打嚟8723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今日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系连续第六日开会。今日会议分为三节，合共6小时。委员会主席廖长江话：，政府同议员若果就草案提出修正案，必须喺下昼5点之前提交。在昨天會上，有議員質疑草案有關維護國家安全機制和相關保障的部分未夠詳盡， 建议政府考虑赋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定附属法例及实务守则。亦都有议员建议应该在条例当中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角色定位及职能。保安局话会积极探讨有关建议，令条例与国安法更紧密衔接以及更具前瞻性。美国多间主流传媒推算，寻求连任的总统拜登锁定今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美联社报道，拜登在佐治亚州民主党总统初选获得足够党代表支持，胜出初选，并在各州取得足够的党代表票。预计前总统特朗普最快当地星期二稍后，亦都可以锁定共和党党内提名。总统选举会在11月5号举行。曾经揭露波音公司生产安全问题的波音前员工巴内特早前被发现死亡。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县当局说，巴内特明显是死于自杀造成的枪伤。巴内特的家人发表声明，指巴内特生前对波音飞机和飞行安全深感担忧，并批评波音的隐瞒文化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家人又认为巴内特的死与波音恶劣工作环境造成压力有关，波音就表示对巴内特去世感到悲痛。巴内特曾经在波音工作32年，2017年因为身体原因退休，之后向传媒揭露波音的生产安全问题，又认为波音不满他提出问题而阻碍他的职业发展，因此向波音提出诉讼。有报道指他去世前几日正是就这宗诉讼提供证据，但今个月9号未有按预定的时间接受讯问。警方前往他入住的酒店调查那阵，在停车场发现他死于车上。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12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8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1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94.7升3，腾讯控股290.4跌4毫，比亚迪股份211.8升2.2，阿里巴巴74.9升5仙，理想汽车155元升8元，港交所251.8升5.91，友邦保险64.4跌1毫，中国平安37.6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47.33，瑞士法郎0.878，加元1.349，人民币7.185。英镑兑美元1.28，欧元兑美元1.093，澳元兑美元0.661，新西兰元兑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8683点，跌114点。港金报2014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7.45美元，卖出2158.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咧就有啲长，下排到去朗天路噶。咁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朗天路。咁另外仲有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少少车多，咁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塘尾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跟进翻较早前春秧街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咁现时春秧街同埋北角总站东行线的电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 另外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交通意外啦，同样清咗场噶啦。咁依家龙尾咧都仲有少少长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院。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仲有西隧九龙入口依家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咁加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九龙区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咧就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咧就过咗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噶。咁仲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去到龙盘苑。咁另外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依家实施紧强风措施，咁车速限制咧会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十八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2024年3月13日，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而以高价模式运行，2026年招标。天水围新生村汽车零件仓房火警，三人严重烧伤，情况危殆。2023年整体罪案总数超过90,000宗，较2022年上升约28%。再有200吨物资援助船起航前往加沙，卡塔尔希望推动斋戒月，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千禧年代的时间啦。啱啱咧嗰节同大家就讲到电子牛肉干啊，即系咧喺抄牌之后咧，大家就唔系再有一张实体嘅钞票，有一个嘅实体嘅告票喺度啦。咁就会系一个电子版本嚟嘅，就会用电话短信啦，或者系电邮咧，就会系发俾大家。咁啊，大家点睇咧？打嚟1-7-2-3-1嘅，有阿叶生喺度。早晨，叶生。 啊，早晨，早晨，讲下唔 该，请讲。 我想问问，如果你嗰度咧，譬如有A 抄咗啦，咁佢冇嘢知道嘅，咁第二个 B 嚟到，咁又咁系咪第二张变咗咁嘅情况？ 即系点样啊？你话紧可能话A 俾人哋抄咗，咁啊收到短信啦， 拎嚟抄咗啦， 系 咁你行开咗啦，咁跟住有个 B 啦，又系即系嗰啲督导员啦，咁又 B 嚟啦，咁佢睇唔到咩，我又抄，咪变咗同一时间咪变咗两张，咁啊？阿C 又嚟到，咪俾咗三张，会唔会咁情况呢？ 哦，即系你觉得可能喺好短时间之内，佢哋几个咧就接连咁样唔同嘅督导员嚟到咧，都抄牌啦咁样。 有交通警，有警员，有督导员咁噶嘛，系嘛？ 嗯， 你唔会话同一时间，我话我搞掂咗咯，咁通知你，咁嗰个唔理你噶嘛？我冇，佢睇到你啊，咁就即系唔 明白啦， 咁冇噶嘛，咁你点知边个咁啊？唔系 照 有一 张。好理解啊，葉生嗰個嘅觀點啊，大家有冇同樣嘅憂慮咧？即係可能啊，以前有張實體告票喺度嘅話咧，就大家都見到啦，嗰張牛肉乾個罰款通知書。咁啊，下一個嚟到嘅時候，可能咧即係都望一望個時間，如果同一個時間嘅話，就未必抄住咁。但係而家咧，阿葉生擔心啦，如果變咗電子版本，下一個嚟到啊，即係可能幾十秒之後前後腳嚟到又見唔到喎，再抄咁點咧？有咁嘅擔心可以打你1-7-2-3-1分享下你嘅睇法啦，或者你其他想法都可以嘅。我哋電話旁邊咧揾嚟另一位嘉賓講呢個話題，有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榮譽會長吳坤成嘅。早晨，吳坤成。 係，早晨主持，早晨各位聽眾。 吳坤成，我見到你哋都有即係表達對呢一條條例草案嘅一啲想法嘅喎，你哋個諗法係點樣啊？ 我哋想法其實好簡單咧，就大家都見到，即係好多人士頭先打嚟接生，佢哋聽到都個個都好擔心，大家聽到嘅係咪？咁我哋覺得咧，喺香港現時嘅情況裏邊嚟計咧，你話即係一路實行電子化咧，我哋覺得係大勢所趨，我哋又冇特別抗拒。但係我覺得配套未完善底下咧，去強行執行咧，我哋擔心嘅。雖然政府講話會雙線行，但係始終啲問題要解決咯。好簡單，即係你嚴重車位不足。你有時司機想食餐飯上去洗手間，轉頭就抄張牌。咁司機其實都對而家嘅即係瘋狂咁抄牌，有時幾個人出嚟抄車，佢哋覺得都好擔心咧。有時抄咗告票咧，你食餐飯你諗下成本咁高係嘛？再加上而家前線譬如有啲車主佢哋年紀比較老化，睇短信方面咧，佢未適應咁樣係嘛？同埋你要明白而家啲告票咧，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希望就係政府能夠話將佢。以呢個的士為例，佢慢慢係即係我叫電子咪錶、電子司機證。當你實體告票同埋電子告票同時執行嘅時候咧，如果你諗未能夠令到開工嘅司機咧能夠確認咗上車、踏咗下，即係確認咗喺呢架車呢個司機開咧，同領地如果抄咗牌咧，司機同車主都收到個短信咧，我覺得比較公平啲，係嘛？除了葉生之前所講話，即係頭先個聽眾所講話擔心插咗好多股票之外咧，好多時因為好多時候出咗嚟，我見唔到抄咗張牌嘅司機買個飯盒出嚟，甚至乎喂抄嘅時候同阿 Sir 講咗，哎阿 Sir 俾啲機會 Sir 行咗去，都唔知抄咗未。咁往就司機同車主之間咧，因為抄牌問題咧，好多情況有啲爭拗啲對立面咯。咁我覺得如果當個科技配合到嘅時候咧。當你抄到告票，實體本身嚟講告票之外咧，第日執行嗰個電子告票咧，應該車主同司機同樣地收到短信咧，大家確認咗已經係收到個抄牌嘅信息咧，大家就唔使爭拗啦，係嘛？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俾翻政府嘅意見。但我發覺即係執法部門好似嗰個警方所講咧，佢哋有冇做到呢個方案，或者有冇辦法去執行到呢樣嘢咧？暫時未覆到我哋咯，係嘛？ 咁、嗯、除咗話啊，係咪即係俾司機，亦都俾埋車主兩個都知道之外咧？咁啊，下一樣嘅問題咧，譬如頭先講緊嗰個嘅短信或者電郵係發俾即係一啲年長嘅司機，咁你覺得呢個問題可以即係譬如佢哋唔熟嘅，咁點做咧？應該可以點幫到佢哋咧？ 其實咧，都幾苦惱嘅，因為其實咧，因為好似而家易通行為例啊，行咗咁耐成年啦，咁。好多短信啊、交錢啊，或者甚至乎好多形式上點樣運作呢，好多車主走嚟問我哋車行啊，或者甚至問我哋商會點樣運作呢。咁、就算我哋去再點樣教佢哋都好啦，始終喺嗰個執行方面呢，有啲人為因素，甚至乎有啲嘢配合唔到嘅時候呢，佢哋都係一個過程嘅。咁你要易通行為例啦，而家都行咗成年啦，已經咁行咁長時間呢，咁大家慢慢適應咗之後，我哋解釋翻俾個車主聽。話俾佢聽點樣營運，譬如好似好簡單點樣交錢啊，或者點去配合，即係好似好簡單。我相信到時佢都會有個即係可能有個二維碼，俾啲車主去交錢、發短信點樣通知。我哋會協助佢哋去營運，慢慢咧去適應。但喺執法方面嘅對立面同埋嗰個尷尬嘅情況咧，係未處理到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執行方面咧，就我哋唔可以幫佢去做嗰個和事佬啊嘛。究竟個車主？即係收到張個司機話：喂，我冇收到喎，我當時冇抄到喎，睇唔到喎，咁點拗咧？因為你明白咧，而家張告票咧唔係好似易通行講緊隧道費講緊幾十蚊啊嘛，張告票係300多蚊，如果一過咗期之後咧，就要俾連埋法庭錢咧，要俾1080蚊咧，個費用比較巨大咧。車主墊資方面嚟講咧，就唔好似而家隧道咁咧，易通行我哋幫佢墊資就先慢慢嚟解決。咁你諗下，如果多抄牌，譬如有時一架車。一日都抄一張兩張以上嘅，咁你諗下嗰個情況，如果大嘅公司係咪好多嘢要做呢？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執行方面嘅營運，我哋可以慢慢去處理。但係喺個執法過程裏面咧，個實體告票同電子告票裏面咧，如果大家唔係一個實際個情況都收到短信咧，定係車主收到短信咧，司機收唔到咧，咁半個説話講，大家好多嘢都爭拗咯。如果大家同樣地都收到車主收到兩個短信，一個。即係佢車主，一個就係司機。話嗱，你真係抄咗啦，我出咗係個畫面喺我手機度啦。咁司機一樣收到呢個短信咧，大家公平好多咯。但係如果而家冇辦法執行到，司機會收到呢個短信啊嘛，係嘛？ 但確實是很困難，係咪咧？呢實際執行上面，因為可能你即係每一間個司機又好唔同啦，咁亦都可能係譬如有邊個投人申請，咁突然之間要揾人頂更嘅，咁其實你好難真係可以發到俾當日嗰一個嘅司機，會唔會啊？ 當然啦，因為你普通嘅私家車，因為車主要負責做呢、這個即係、就是、抽咗牌，佢當然點處理簡單啲啦。如果商用車其實好多時間有唔同嘅司機，有替工，有兼職。咁我哋處理方面，我哋明白我哋有人手去輔助去做。但因為始終你冇實體告票咧，大家認為抄到抄唔到，抄幾多張嗰度咧，好多情況我相信執法部門真係要解決咗呢個問題咧，先可以取消而家嘅實體告票。當然佢應承咗兩樣做住先，但我覺得而家科技行得咁快，我都強調啦，而家政府嘅電子駕駛執照、電子嘅行車證。甚至乎而家我哋的士嘅電子咪錶、電子司機證，你好簡單，你以澳門為例啫嘛，或者國內，你開工嘅時候，司機嘟一聲，將張卡拍落嗰個收費錶度，咁確認咗開工。咁如果你抄呢架車嘅時候，個短信俾個車主兼俾埋司機，簡單咯，係嘛？所以我哋會都要求就話，如果嗰個即係政策裏面推行咧，一定有個配套能夠完善到，先可以行個電子嗰、那個。嗰、那個告票嗰個情況，我覺得會比較理想啲咯，係嘛？ 你頭先講緊嘅呢一個嘅例子咧，如果真係要實行起上嚟，其實有冇去探討過個可行性係點樣？ 其實做緊㗎啦，香港嘅電子咪錶咧，的士電子咪錶已經係誕生咗啦，已經係、問題就係話佢推行嘅時候，政府喺呢個電子我哋講嗰叫電子司機證，咁如果開工嘅時候，佢必須拍一拍嘅時候，確認係呢個司機開工。第二好多嘢可以即係話去監察啊，甚至會支援啊，甚至乎去做好多服務啊方面咧。其實呢個司機開呢架車拍一拍，佢部手佢嗰個咪錶先可以啟動嘅時候咧，咁佢必須即係嗰個信息車主收到，即係司機都收到咧。大家咪有啲真憑實據喺短信見到係邊個司機係抄到呢張告票咯。系嘛？如果冇呢样嘢，佢开工都唔使拍呢张卡嘅时候，我都唔知道今日系张三李四，或者个司机揾咗替工开又唔定，系嘛？咁好多时候我哋个工作量就真系好大，系嘛？我希望政府聽到呢個情況啦，好嘛？ 我見到咧，即係運輸物及物流局副秘書長咧，其實佢有回應過，就話為咗配合運輸業界運作，執法部門咧就會製作系統，等車主同埋司機都收到個電子告票嘅，同時咧就會產生類似已通行嘅二維碼啦，就俾當班嘅司機咧就去掃一掃個二維碼，等佢哋咧收到當班嘅時候嗰個嘅告票嘅咁。咁呢個就即係如果做到嘅時候，你就覺得啊都可以去實行電子銀。讲呢一个嘅做法啦，系咪啊？ 如果呢个实体嘅情况个运作可以做到嘅，咁我哋觉得即系社会，我哋做行业都好啦，的士行业都好，都与时并进啦。但系而家正正就主持，我想同你讲就话，而家就算你已通行嘅司机上车嘅时候，系咪一定要拍呢个二维码咧？唔一定噶嘛。而家已通行点样做法咧？用司机卡啦，影个车牌开工啦，甚至乎拍呢个二维码，因为法例规系冇规定到司机开工一定要拍呢个二维码。或者拍呢部機先可以開得工啊嘛，係嘛？咁佢何來司機會同等你會收到呢個信息咧？呢個就我哋擔心嘅地方，係嘛？ 好啊，多謝曬吳坤成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吳坤成咧就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榮譽會長嚟噶，我哋先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製作周偉業。 繁花是香港导演王家卫改编作家金宇澄而成的30集长剧。这套剧用沪语来拍摄，剧中大部分主要演员都是上海人。演员在不同的访问中也都讲到方言演出的独特效果。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直都有大量方言写入白话文的文学作品。当代文学入面例如寻根文学的莫言、贾平凹、余华都各有代表作。 金宇澄写的繁花夹有大量的沪语，即是上海话。由于同属汉语，对其他地域读者而言，夹杂方言入文从来不是一种问题。除了偶有字词要解释，并不影响阅读，反而更加有地方特色。而且上海话对于上一代香港人来讲绝对不陌生，或者可以讲香港一直是各个方言共处的地方。年长一辈乡音无改，一听就知道家乡何处。广东话占绝对的强势，亦都是大约90年代前后的事。50年代的香港有大量的上海移民， 当时的广东佬和上海佬亦都不是全无文化碰撞。当时亦都有黄天林导演、宋琦编剧的《南北和作证》。 上海和香港的双城关系，繁花就写得很精彩。宝总的身份本身就是港商，师傅爷叔的人物有不少都是香港的富豪，几次帮助宝总的都是香港人，当中应该有影射现实中八十年代上海发展和香港商人的密切关系。剧中对上海帮步步进逼，打算在股市上吃掉上海资产的所谓反派，竟然是高速发展的深圳财团，而且全剧数之不尽的广东歌配乐，大量的香港明星客串，可见繁花正写上海，却处处有香港。这样不是王道对上海和香港的情书，又会是什么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繁花》，作者金宇澄，由 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最后一节的千禧年代，同大家咧去关注一下一啲物流啊、航空货运啊方面嘅嗰个状况。因为寻日咧就见到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举办嘅世界货运研讨会咧，就喺香港度举行啊。呢个系第一次咧喺香港度举行嘅，即系咁。咁而咧就见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喺会上致辞嘅时候咧，就仲对咧香港嗰个机场货运咧就好乐观啊，佢话咧。本港機場去年處理430万吨的貨物，即係代表香港咧，或者再成為全球最繁忙貨運機場。而客運量咧，去年年底咧都恢復到疫情之前的80%嘅水平啦。隨住三跑喺今年年底啟用，相信客運和貨運都是有望全面復甦的話的。究竟這個航空貨運方面，其實現在的狀況是怎樣的呢？我們在電話旁邊請來香港物流協會會長袁美儀一起談談。早晨，袁美儀。 早晨，早晨。 有成啦，先問一下先，司長咧就相當之樂觀啦，咁啊，即係直情講話有望咧就係再次成為全球最繁忙嘅貨運機場。你哋睇嘅時候係咪都同樣嘅預估咧？ 係啊，冇錯啊，應該問題不大，我哋都係抱住樂觀態度正面啦。 其實而家我哋有啲咩競爭對手啊？同埋大家係做成點嘅咧？咁樣？ 競爭對手啊，老實講咧，我哋的而且確有競爭對手啦，唔好話遠啦，有譬如話新加坡啊，或者國內嘅機場啊，都係我哋大家，我唔可以叫競爭對手嘅，大家新加坡就一定係噶啦。咁啊其他鄰近國家就係而家研究緊，究竟點樣可以合作互補長短。 大家嗰、那個譬如喺嗰個貨運方面嗰個量嗰度咧，但係因為大家都受疫情影響啦，咁但係同樣都受疫情嘅帶動咧，就係、是、譬如喺我估喺商貿、電子商貿方面咧，應該蓬勃咗好多啦。其實應該可能各個地區都應該對於譬如呢啲航空物流都好大需求嘅喎，係嘛？其實會唔會唔同嘅地方，可能佢哋去處理嘅貨物都多㗎，其實？ 是啊，其實嗱，好老實咁講啦，雖然而家我哋舊年仍然係 number one 啊，仍然就係最繁忙嘅機場，咁啊有幸地啦。咁其實點解話樂觀咧？個原因就係因為舊年我哋其實被全面大家復常嘅，咁但係我哋都做到一個咁嘅 record 咧，我哋都算唔錯啦咁樣。咁再者，因為喺國內我哋大部分都係搶輸物啦，咁國內裏面咧其實都係同我哋一樣，都係舊年後期先開始復常，咁其實大致。工厂系咪真系复上咧？其实暂时都仲未系嘅咁样，咁所以点解个乐观嘅原因就会系咁？咁同埋我哋都希望啦，国内嘅生产线啊，慢慢再复上嘅话咧，咁个货运应该会再上升嘅。 哦，即係其實我想睇下咧，而家其實係國內嘅嘢經香港運出去嘅多啊，定係海外嘅嘢經香港然後運入去國內嘅多咧？頭先你咁樣講， 事實上我哋係出口多嘅，轉口。 轉口出口多，咁所以如果你咁樣去理解嘅話，其實譬如喺國內嗰度就係佢哋嗰個生產嘅嗰個恢復嘅情況係點，就會好影響我哋之後個貨運量，係咪咁嘅意思啊？ 當然啦，嗱你又咁諗啦，雖然我而家話暫時係出口多啫咁樣，咁但係都係雙向噶嘛。即係如果生產線回復正常嗰陣時候，佢有嘢出口，自然就啲原材料就要生產要入口，咁亦都會經香港嘅話咧，咁其實亦都會影響緊入口，亦都會跟住會上升嘅。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大家互相牽連咯。 嗯，嗱，一講航運嗰個恢復嗰陣咧，嗱，但見到有多貨，當然高興啦。咁但係咧。有冇人手啊？夠唔夠資源嚟到去處理？可能就係下一個問題。而家你見到，譬如業界入邊嗰啲人手咧，可唔可以即係支撐到？因為航運同埋貨運都同即係客運同埋貨運都同時喺恢復當中，亦都個需求係急增噶嘛？係嘛？ 係，冇錯冇錯。係啦，人手短缺其實淨係香港嘅，我諗全球都一樣面對同一個問題嘅人口老化或者人手不足啦。咁好彩就話我哋剛剛啦，政府就引入咗一批外勞啦，咁樣咁都可以暫時叫做幫到手咯。但你話係咪真係幫到曬全部呢？咁其實佢只係幫某啲工種，咁有啲工種根本我哋冇辦法揾外勞嚟取替嘅。咁呢個我哋真係要努力啲啦，真係。 可以點做啊？ 希望真係留人才啦，即係政府成日都講，我哋都希望可以保持。即係留翻一啲香港真係冇讀完書，跟住之後又走啊，又或者去其他國家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留到啲人才喺度，同埋咧釋放多啲勞動力咁樣。即係例如譬如話女性多啲投入去工作啦，因為可能之前就照顧屋企啊，諸如此類等等，我覺得。應該要積極啲去做咯。 但係譬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喺嗰個貨運方面啦，其實大家即係唔同嘅地區啊、國家啊都有競爭喺度噶嘛。咁大家就要睇下究竟嗰個嘅待遇係點噶咯。香港嘅喺航運業方面嘅待遇同其他地區國家嚟到去比較，有冇個吸引力要大家留低啊？ 其實我哋都應該唔差嘅，因為其實你相比其他地方咁樣，咁佢哋個嗰個我哋人工出名係高啊嘛，成本高嘛，我哋咁同埋有效率噶嘛，我哋咁所以其實就應該留到嘅咁樣。 不過我都見即係有社評就講啦，譬如淨係用國泰嚟到去計咁樣，咁佢就話佢哋就可能喺個機師方面咧就係、是、請建習機師，就寧願請建習機師咧，都唔去搶一啲資深嘅機師喎。咁可能令到啲航班好難咧，就即刻就去大增啦。咁呢啲會唔會都影響到個航運力？咁可能就算有貨都處理唔到啊？ 嗱，依一個咧，咁我諗係佢哋自己管理層嗰個安排啦，咁樣。因為其實可能佢哋你揾國泰嚟做比例嘅，咁啊咁啊。唔同嘅，因為點解佢喺疫情前啱啱做咗一次裁員啊嘛，咁樣，咁所以可能咁樣影響咗，令到佢嗰陣時候可能已經即係釋放咗大量嘅資深嘅機師出咗去啦，咁樣，咁而家佢要再請翻佢哋嘅，咁可能就係影響即係成個佢哋嘅管理或者人手嗰個安排嗰陣時候有影響啦。咁但我覺得淨係佢。是有咁嘅問題，咁我覺得佢慢慢應該可以 settle 到嘅，因為始終如果我哋嗰個運力翻嚟，有翻個流轉嗰陣時候咧，咁就自然做到生意嘅話，我相信都應該可以留到員工啊，最緊有生意啫，阿爸。 最後想問一下咧，其實而家會唔會即係可能個逐漸恢復嘅時候咧，個運費啊等等咧都可以慢慢調低翻落嚟，去翻一個合理啲嘅水平啊？大概三秒。 這個我都係最想，我都最想，因為大家明白啦。咁當你一需求一大嗰陣時候，但係供應唔夠嗰陣時候，自然就會扯高價錢啦，成本就會高咗嘅。咁呢個係我哋最想好希望做到嘅嘢啦，因為咁先係幫到經濟。其實你話扯高咗個價錢貴咗咁樣，咁其實唔係幫緊經濟。如果要幫經濟咧，應該要一個合理嘅價錢咧，先可以幫到。呢個係大家都會雙贏嘅。 好啊，多謝曬袁美儀啊，袁美儀就係香港物流協會會長嚟嘅，聽日繼續有千禧年代。